大般若波罗蜜多经卷第二百，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奉诏译。初分南信解品第34之19。复次善现，受者清净故，色清净。色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色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受想行识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受者清净故，眼处清净。眼处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眼处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受者清净故，色处清净。色处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色处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声香味触法处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声香味触法处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展现，受者清净故，眼界清净。眼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眼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受者清净故，耳界清净。耳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受者清净，若耳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声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 商界，乃至尔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过。若受者清净，若生界，乃至尔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受者清净故，彼界清净，彼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彼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相界彼时界，即彼处，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相界乃至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受者清净故，舍界清净，舍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舍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为界舍识界，即舍处，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为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为界乃至舍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受者清净故，身界清净，身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身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出界身识界，即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出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出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受者清净故，一界清净，一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一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法界意识界，即一处，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写，受者清净故，地界清净，地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地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 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过。受者清净过，水火风空世界清净。水火风空世界清净过，一切之智清净。何以过？若受者清净，若水火风空世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现，受者清净故，无明清净。无明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无明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行识名色流出，触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现，受者清净故，不施波罗蜜多清净。不施波罗蜜多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不施波罗蜜多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境界安忍精进静虑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现，受者清净故，内空清净。内空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内空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贬义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三现，受者清净故，真如清净。真如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真如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思议界清净。法界乃至不思议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法界 乃至不思议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受者清净故，苦圣地清净。苦圣地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苦圣地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即灭道圣地清净。即灭道圣地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即灭道圣地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受者清净故，色境律清净。色境律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色境律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受者清净故，八解脱清净。八解脱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八解脱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受者清净故，思念住清净。思念住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思念住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受者清净故，空解脱门清净。空解脱门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空解脱门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受者清净故，菩萨实地清净。菩萨实地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 黑锅。若受者清净，若菩萨实地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受者清净故，无眼清净，无眼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无眼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六神通清净，六神通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六神通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受者清净故，佛实力清净，佛实力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佛实力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似无所谓，似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是把佛不共法清净。似无所谓，乃至是把佛不共法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似无所谓，乃至是把佛不共法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显，受者清净故，无往生法清净，无往生法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无往生法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恒住舍性清净，恒住舍性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恒住舍性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受者清净故，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一切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过，若受者清净，若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受者清净故，一切陀罗尼门清净，一切陀罗尼门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一切陀罗尼门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一切三摩地门清净，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受者清净，若一切三摩地门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受者清净故，欲留果清净，欲留果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 若受者清净，若欲留果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受者清净故，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过。若受者清净，若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受者清净故，独觉菩提清净，独觉菩提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独觉菩提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受者清净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受者清净，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受者清净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受者清净，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复次善现，知者清净故，色清净，色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知者清净，若色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故，受想行识清净，受想行识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知者清净，若受想行识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知者清净故，眼处清净，眼处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知者清净，若眼处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故，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耳鼻舌身意处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知者清净，若耳鼻舌身意处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知者清净故，色处清净，色处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知者清净，若色处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故，声香味触法处清净，声香味触法处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知者清净，若声香味触法处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知者清净故，眼界清净，眼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知者清净， 若眼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故，色界、眼识界及眼处，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智者清净，若色界乃至眼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智者清净故，耳界清净，耳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智者清净，若耳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故，生界、耳识界及耳处，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还有故，若智者清净，若生界乃至耳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智者清净故，鼻界清净，鼻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智者清净，若鼻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故，相界、鼻识界及鼻处，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智者清净，若相界乃至鼻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智者清净故，舌界清净，舌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智者清净，若舌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故，为界、舌识界及舌处，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为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智者清净，若为界乃至舌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智者清净故，身界清净，身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智者清净，若身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故，处界、身识界及身处，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何以故？若智者清净，若处界乃至身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智者清净，故一界清净，一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 可以过。若知者清净，若意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故，法界、意识界及一处，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过。若知者清净，若法界乃至一处为缘所生诸受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知者清净故，地界清净，地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过。若知者清净，若地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故，水火风空十界清净，水火风空十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过。若知者清净，若水火风空十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知者清净故，无明清净，无明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过。若知者清净，若无明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故，行识名色六处，处受爱取有生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过。若知者清净，若行乃至老死愁叹苦忧恼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知者清净故，不施波罗蜜多清净，不施波罗蜜多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过。若知者清净，若不施波罗蜜多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故，境界安忍精进净律般若波罗蜜多清净。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过。若知者清净，若境界乃至般若波罗蜜多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知者清净，故内空清净，内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过。若知者清净，若内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故，外空内外空，空空大空胜一空，有为空无为空，毕竟空无际空，散空无边异空，本性空自相空共相空，一切法空不可得空，无性空自性空，无性自性空清净。外空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过。若知者清净，若外空 乃至无性自性空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知者清净故，真如清净。真如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知者清净，若真如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故，法界法性不虚妄性，不变异性，平等性，离生性，法定法住实际虚空界不碎界清净。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智者清净，若法界乃至不碎界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知者清净故，苦圣地清净。苦圣地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知者清净，若苦圣地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故，即灭道圣地清净。即灭道圣地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知者清净，若即灭道圣地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知者清净故，色境律清净。色境律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知者清净，若色境律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故，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过，若知者清净，若四无量四无色定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知者清净故，八解脱清净。八解脱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知者清净，若八解脱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故，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何以故？若知者清净，若八圣处九次第定十遍处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知者清净故，思念住清净。思念住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知者清净，若思念住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故，四正断，四神足，五根五力七等觉知八圣道之清净。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故，一切之智清净。可以故？若知者清净，若四正断乃至八圣道之清净，若一切之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信，知者清净故，空解脱门清净。 框解脱门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智者清净，若框解脱门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故，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智者清净，若无相无愿解脱门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智者清净故，菩萨实地清净。菩萨实地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智者清净，若菩萨实地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智者清净故，无眼清净。无眼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智者清净，若无眼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故，六神通清净。六神通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智者清净，若六神通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智者清净故，佛实力清净。佛实力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智者清净，若佛实力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故，死无所谓，死无碍解，大慈大悲大喜大舍，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死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智者清净，若四无所谓，乃至十八佛不共法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智者清净故，无妄事法清净。无妄事法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智者清净，若无妄事法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故，恒住舍性清净。恒住舍性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智者清净，若恒住舍性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智者清净故，一切智清净。一切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智者清净，若一切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智者清净故，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智者清净，若道相智，一切相智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智者清净故，一切陀罗尼门清净。一切陀罗尼门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 可以过。若知者清净，若一切陀罗尼门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故，一切三摩地门清净，一切三摩地门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知者清净，若一切三摩地门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知者清净故，欲留果清净，欲留果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知者清净，若欲留果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知者清净故，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知者清净，若一来不还阿罗汉果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知者清净故，独觉菩提清净，独觉菩提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知者清净，若独觉菩提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知者清净故，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知者清净，若一切菩萨摩诃萨行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善现，知者清净故，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故，一切智智清净，可以故。若知者清净，若诸佛无上正等菩提清净，若一切智智清净，无二无二分，无别无断故。卷第200。